在平淡中寻找快乐。有着共同信仰的人，通常无需太多言语便能深知对方，感受那片温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萤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为全面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推进市75普法规划落实，12月4日上午，周州市码头镇政府联合司法、教育、妇联、团委集中开展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进一步普及法律知识，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使法治真正成为植根于人民群众内心的信仰。12月4日，涿州市教育局开展了深入学习贯彻19大精神会议，会议邀请了市委党校李金松老师为教育局全体人员做宣讲报告。随后，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进行了领学。近日，涿州市护路办组织开展了党的19大精神宣讲和铁路安全法规专题培训活动，铁路沿线各乡镇护路工作组织参加培训。授课内容包括铁路护路工作常识、铁路安全法律法规、日常工作问题处置等知识。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对接雄安，支持雄安，服务雄安，借势雄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方向也没有 细雨刚过去，阳光好像我的心情，穿上了外衣，出门越心，彩虹让蓝天更透明。你穿上新的连衣裙，镜中的自己很美丽，打开收音机，最爱的调皮，我们一起远行，只有我和你，随便到哪里，已经开始甜蜜的旅行。你的发丝在微风里被轻轻吹起，让我真的看得入迷，只有我和你，不管到哪里，没有方向也没有姓名，手牵着手的爱情，简单旅行，看看一路的风景，只有我和你，随便到哪里，一起开始甜蜜的旅行。你的发丝在微风里被轻轻吹起，让我真的看得入迷，只有我和你，不管到哪里，没有方向也没有姓名，手牵着手的爱情，简单旅行，看看一路的风景，只有我和你。 你的美丽， 生吧， 爸爸的人生 吧，你情我愿意， 你来我往， 何等有心陪成双。 拱手河山讨你欢，万众齐声高歌千古传。但看远山含笑水流长，生生世世爱不释怀。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丽芬演唱的《爱不释手》。说到李丽芬，我们很就是记忆犹新的是她的那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非常火啊。她这首歌呢是由小虫来作词的，因为当时呢这个歌是《爱不释手》，这个歌是唐太宗李世民电视连续剧本来认定要说作为这首把这首歌作为这个主题曲哈，后来呢因为一些原因吧，就是说爱江山更爱美人呢作为了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那爱不释手这个歌就作为了唐太宗李世民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他变成了。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

这首歌是来自台湾歌手方文琳演唱的《我最亲爱的》。方文琳这个人呢，对待他的歌迷特别的好，为人呢特别不拘小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李亚明的放轻松。对，开车的时候放轻松，听歌的时候也要放轻松。 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再找个借口，逃脱。但是妈妈说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哦哦，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哦哦，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 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哦哦，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有。每个人都会心疼，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 放轻松， 放轻松， 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哦哦，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哦哦，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 听到的歌来自李亚明演唱的《放轻松》，真的是让人很放松的一首歌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陆毅和卢巧音合唱的《至少走得比你早》。你听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我说另一个名字你肯定非常的熟悉，《好心分手》这个歌你一定听过对吧？这个歌是粤语歌，但是《至少走得比你早》却是国语歌。它是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国语版本，他们是唱的不同样的一个曲子，但是不同的语音版本。那我们今天听到陆毅和卢巧音合唱的《至少走得比你早》。

到这首歌来自李心洁演唱的《裙摆摇摇》，很小清新的一首歌哈。但是呢，这首歌并不是发行在我们的现在这个时间，而是在之前。我想九零后一般都没有太听说过李心洁这个歌手哈。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童安格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水中的盐》。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上个世纪非常火热的歌手童安格演唱的《水中的盐》。听这首歌就好像在脑海当中出现一个画面，倦怠的夜晚，脑海悄然的慢速，往昔温柔的缠绵慢慢的映入眼帘。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张惠妹和普巴甲来共同演唱的《两端》。 听见遥远的声音，陌生却又熟悉，传递在夜的风里。 当我在热闹街际背着烟花哭泣，远方的你是否叹息？ 从来每一天仿佛已相恋，当我闭上眼，你在身边。你和我距离那么长，分隔两端，但翅膀飞越了海洋。你和我降落的地方不一样，星星在梦想的两端， 说不出口的秘密，却对上你的频率，连自己都能相信。 想象你为我打气，就有莫名勇气，心有灵犀能聚在一起。 从来没见面仿佛已思念，当我闭上眼，奇迹出现。你和我距离那么长，分隔两端，但翅膀飞越了海洋。你和我降落的地方不一样，星星在梦想的两端。 因为我的难过没人懂，没牵过的手却能触动心中美丽爱中。 眼中倒映自己的轮廓，没开始却在些许，没结局已待续，两个人分两地在一起。 你和我天涯那么长，让现实超越了想象。你和我拥有的过往不一样，星星在未来的两端。你和我天涯那么长，却能遇上，让现实超越了想象。你和我拥有的过往依然是。 听到这个歌来自普巴甲和张惠妹共同演唱的《两端》。普巴甲呢是藏族的一个叫法哈，你可以叫他普巴，但是你最好不要叫他巴甲，因为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你的一点点不足了，知识的不足了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赵咏华演唱的《求婚》。 Thank you.

是我的直播，看世界什么样。多喜欢你在身旁，看风吹的方向。爱情是我的课堂，它是什么样？